魏康两个字，虚伪方言，真嘅冇人听，假嘅先人理噶嘛，系咪咁话？ 边度都有 魏康，包括情欲嘅世界同埋你下面，无论男性嘅性器官同女性嘅性器官都有魏康嘅存在。 好彩嗰个系真，唔系伪。 系你系咪好似我哋咧之后会讲嗰个《龙虎门 2.0》入面陈奥运嗰个就系假噶啦？好啦，嗱，原本咧今个星期咧我哋系《龙虎门 2.0》嘅。因为呢上个星期有少少的 season break， 一个星期哇 一个礼拜 充电之旅充得很开心， 是 差到简直。那呢原本今个星期是出龙虎门 2.0 的， 但是 呢因为近期有个格雷的这个，我怕读错，不如你读啊， 是格雷的50度阴影， 是啦，那啊咁啊出咗嚟啦，咁啊佢喺情人节播啊嘛，香港谂住，大家情人节过成点啊？唔紧要嘅，你唔需要答我嘅。无论点都好咧，有情人又好，冇情人又好，魏康都会同你共存亡嘅。 系 啦，咁啦，咁呢个电影出咗嚟，我觉得啊都几值得讲。 点解咧？点解？ 因为当然就系呢一集我哋会话俾大家知点解咁值得讲啦。 冇错。 系啦，咁啊，所以《龙虎门 2.0》就会顺延去呢个下星期啦。 系。 咁我喺我未 season break 之前咧，咁啊 做咩你啲 R 音都咁开始夸张？ 咁阿边个阿 边个啊？ 啲网友就话：你嗰时话咩？一个人大战六个大猫， 系咯？ 咁嗰阵其实系小事嚟嘅。咁咁喺龙虎门嗰阵已经录咗噶啦。我唔想呢个再重复。 啱啊！但系咧又咁讲， 系 喺 Take One 录完 ，Take Two 系冇讲过嘅。 啊，系咩？ 系啊， 你肯定 因为我挑起呢个话题。 哦，咁啊，喂，但系而家讲已经有少少拗拗地， 拗拗地， 系啊， 尽量三言两语啦，缩到20个字之内讲咗。 即系呢啲系香港嘅公共manner， 即系公共礼仪啦，我觉得。咁就系啲咩咧？我好地地坐喺个政府嘅一个地方度，咁样 公众地方 做啲艺文青嘅，睇下书咁样。咁咧远离咧有就大妈，即系你一睇嚟系。似咩咧？你而家近期买有新嘅恐龙战队重制版嘅， 系啊系啊， 全部靓噶嘛， 系啊， 但系佢又全部粉红嘅 ，OK， 即系一大扎粉红战士， 然后嗰啲棉衲式嘅嗰啲褛，即系偏反光嘅，成扎过嚟，嗰啲广东唔系即系唔系广东嗰啲北面嗰啲强国口音国语嗰啲黑人憎啲嗰啲口音嚟，咁啊点咧？唔够位坐，因为我坐咗个凳中间啊嘛， 系， 咁啊就好似你其中一个大妈坐喺度啦。另外四五男喺度咧，咁当我中间系透明啊，就不断嚟咁嘅交谈，好嘈啊！咁即系我已经 back 喂，你讲嘢去嗰度讲啊，你同佢讲，佢话你唔已经戴咗 headphone 嘅咩？佢同佢即系其实佢嗰啲咁嘅同我啲对答，其实我脑入面已经 plan 好晒一次，我觉得你哋呢班人可以讲得几多嘢啲 point， 我全部。咁我问佢讲咯，不如我试下俾你戴翻 headphone， 我咁同你 up 啊，同啲声量你听唔听到啊？之后佢又话咩？佢话你觉得嘈嘅，你咪自己走过去咯。我心谂，喂，我话呢个公众地方，系嘛，系咪应该你唔会应该嘈住人呢？然后佢话呢个公共地方，咁我哋倾偈，因为我话你倾偈有冇谂过你身边人嘅感受啊？虽然话公众地方咧，咁公众地方定就你唔会需要其他人咩？呢个公众场所啊嘛，大家粉用，但系你唔好骚扰人哋啊嘛。之后咧就照噏啊照讲，之后好猛哦，即系嗰时仲要系。因为新年过咗啊，咁上下嗰几日啦。 新年后期啦， 之后其实我话心谂，其实一啲咁小嘅事 啊，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嘅人咧，就会走咗去算噶。 系 咁，因为我啊嗰阵时近同期啊，同啲朋友倾埋，我话咁其实咪嗰啲中文叫咩啊？ 叫咩？ 正中下怀啊，定中正下怀啊？ 中正下怀。 中正下怀。嗱，你谂下，所以。通常一般人的做法就是话，算啦，唔好嚟，我走算啦，我耳根清净咁。咁但其实你谂下个事实系啲咩先？个事实就系你直情连抗争嘅机会都放弃，佢哋成不战而胜，就自己坐埋一齐更加大声讲嘢。咁喺呢个时候咧，我觉得黄之华嘅理论系啱嘅。 系咩咧？ 就系我唔要耳根清净，即系我。我唔开心，唔系即系我唔知边个开心唔开心，好似鱼蛋嘅理论啊。 系我唔开心，所以 佢要两个都冇一粒先开心啊嘛。咁我觉得唔系个个情况度 work 嘅，但系对付呢啲人渣，我觉得咧呢啲就 work 啦。即系你都令佢唔好好开心， 大家一齐扑街 倾偈啊！因为你真系衰到人啊嘛，就算我错咁多，其实你衰到其他人噶。 其实我隔篱有啲新移民喺政府嗰啲公共场所嗰啲地方度咧，当晒自己屋企咁样放晒点心啊，个仔喺度做功课，个仔喺个凳度跳来跳去，着紧鞋啊咩？其实成件事系好，即系你知香政府嗰啲政府嗰啲场地啊，系俾你爱嚟即系做下运动啊， 休息休息 嗰啲游乐场前面嗰啲等开场嗰啲地方咁啫嘛，唔系游乐场嗰啲叫咩？即系。打羽毛球啊， 體育館 嗰啲地方啫嘛。喂，大佬唔係俾你個仔同你哋做功夫，乜你做都冇問題啊。你唔好當真係自己屋企啊，大佬呢個係公眾場所，大佬。即係你話你呢十年裡面，其實你去到邊度中意啲咁嘅人嘅，所以搞到我係好唔舒服，我係唔爆唔得啊！啲人話你唔好同佢嘈啦，嘈都冇用，我心諗機唔係啦，我即係你咁樣一個唔做，就等於陳真咁啫嘛。你估我中人都話忍？咁日本人即系喺个古仔里面啊，日本人啊，咩胡翻译啊，胡秘书咪可以喺个精武门度你讲谂喐我啊，咁你知阿历史同埋谷道咁啊嘛，明白？所以其实我觉得将黄子华加埋陈真咧，我相信呢个系2017年嘅应世之道嚟嘅。 O K， 黄子真 即系当黄子华饰演陈真 ，O、okay. K， 其实系几好睇嘅，我相信。 系因为佢系唔打得嘅。但系佢要做到谷晒嗰啲咧，系啊，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呢啲系小事嚟嘅，即系好小事， 好小事。 但系我觉得反映个道理，即系话小事又唔好同佢斗，其实错啦。 小事先要更加同佢斗， 事事必争，寸步不让。英文有个好靓嘅字眼嘅， 系 唔系叫寸步，叫 zero tolerance， 零度容忍啊，唔系汽水啊， 零容忍， 零容忍。咁中文咧，寸步不讓嘅，好小氣啊！咩退一步海闊天空啊！呢啲咁嘅阿 Q 式啊、華夏式嘅呢啲咁嘅所謂，我唔覺得呢樣係一件 work 嘅事。如果得咗嘅話，香港就冇搞成咁啦，係咪？ 即係邊度都有 危康。好啦，咁入翻正題啦。 end 咗你呢個 topic。 end 咗 topic。咁啊，即係好多謝大家俾機會我哋唞一個星期啦。 咁大把。 其實都唔係唞啊，上個星期就我係照錄完音。录咗《龙虎门》，我先去台湾噶。 其实 只不过系 剪 唔切片嘅，系啊冇嘅，就系冇。 其实系冇 唞 过的。我想讲 系啦，咁啊，如果真正俾我唞咧，不如一日搞网聚出嚟，我网聚当埋录音 live 录咗佢。 系啦，上次网聚我又唔得闲嚟， 咩人 断 脚啊嘛？唔系咩人话有人话行上去好咩啊嘛？ 唔系，我只脚唔舒服啫，我只脚不嬲都有事。大家知噶啦， 你断咗经脉咩？你 系 练咩啊？降龙腿啊，定礼仪腿啊？ 唔系啊，我嗰期咁啱谂住打残佢练天残脚嘛。 O K， 而家就学艺不成，但只脚就残咗。 系啦。 O K， 正经啲啦。 系。 咁咧，我哋睇完呢个格雷的五十度阴影， 系 啊，香港就叫格雷的五十度色戒。 啊，系 色戒， 色戒系。 咁咧，其实系咁样嘅。我嗰阵时喺酒店度，睇紧呢个预告，喺宝岛，喺台湾， 喺宝岛。 咁咧，嗰个预告片嗰啲 shot， 我怀疑佢做紧煲紧第二集啊。即同我去翻戏院睇翻，就咦，我点解你冇嗰啲 shot？ 因为其实我又有几个 shot， 我觉得好吸引，所以先会想讲呢套电影嘅。 系。 咁咧，我嗰阵时就谂下，咦，近期成日做啲咩曼德拉效应啊嘛，上咗脑。哇，喂，我睇嗰时唔系咁噶。我喺酒店度叫做咩？格雷的五十度阴道定五十阴道？我想问边有咁多阴道啊？佢 阿格雷做咩要咁多条阴道？ 系啊，咁咧就睇下个阴道喺边啦。之后咧，嗱你解释翻啦。 系我谂咧，佢咧就系嗰啲肥西很咸湿同埋西瓜很去湿嗰啲 friend 嚟嘅。系啦，佢应该系将格雷的五十度阴影中间两个字调转咗自己，咁就变咗格雷的五十阴道影。 喺个脑内就自己补咗啦。 即系你系啲咩人咧，就睇到啲咩嘢嘅。 我冇否认，我系一个性情中人啦， 系 同埋一个情色嘅人， 系 记住 系 情色啊， 情色人。 咁啊，啲人话觉得好奇怪、啊，你呢度稍微有少少伪神秘学啊，又伪 A C G 嘅节目。 系 啊，点解你会讲呢啲格雷片咧？嗱，其实我哋今日用两个角度嚟讲嘅。 系第一 就用翻上次厮杀列车角度嚟做翻嗰啲伪电影分析。OK， 第二就系话 SM 边度系咁噶？等我呢啲成日睇惯重口嘅人讲声咩叫 SM 先？ 系你系咪怀住一个重口嘅心入去睇咧？ 我又唔系怀住一个重口嘅心，我觉得怀咗一个情欲嘅心，即系因为佢个预告系拍到即系 佢唔係鹹濕啊，即係佢 好情慾嘅， 佢係情慾。大家要釐清呢三樣嘢啊，鹹濕啦、情即係我想色情啦， 係 情色啦，同埋情慾啊， 係四樣嘢喎呢度。 三咩？ 鹹濕、色情。 嗱 ，OK，OK， 得咁咧。咸湿同色情咧，其实可以打个等号嘅，所以你三样嘢。 Okay, 因为嗱，即系泛指啲咩咧？发泄你嘅性欲嘅一啲作品啦， 系 可以系小电影啦， okay, 可以系 H game、H 漫，即系 whatever 啦 ，H 文字啦 ，OK。 OK。 咁通常咧，就男性向居多啦，但近期都开始偏向于多元化，譬如啊同志电影啊、女同志电影啊。 女性向都有， 女性向嘅电影系我差啲唔记得咗添，咁嘅 突然间 系啦。咁乜嘢叫做情色咧？ 系 如果用翻香港片嘅角度咁样讲啊，其实有一套戏我觉得几情色嘅， 系咩咧？ 就系呢个 B 嫂， 前 B 嫂，讲清楚少少，张小慧小姐 拍嘅《逃色》， 系 杨帆导演拍嘅。即系杨帆，其实我导演，我好中意呢个导演嘅，其实 系 因为我细个未学电影之前咧，或者未踏入呢个电影界之前，其实我 系 睇咗佢嗰啲喺用香港电影，用香港演员大部分啦吓嚟拍嘅一啲香港式嘅情色电影。咁我觉得其实我印象好深刻嘅。 有冇几个 title 可以介绍俾大家去观摩下咧？ 好， 除咗呢个图色之外， 《美少年之恋》啊，点解你一定系笑咧？你笑啲咩你？ 本身个戏名讲出嚟咧，冇乜嘢嘅 ，OK 嘅。经由蝎子王把口讲出嚟咧，硬系有少少一阵情色味咯。 咁呢套戏系情色啊？我冇否认。 你讲到唔系、那个问题，你讲到好似系主演蝎子王， 唔系啦，唉，冇啦，咁嗰人哋会嬲噶，边会嬲啊？啲 fans 唔系我啲 fans 啊， 系美少年之恋啲 fans。 我哋讲啦，美少年之恋其实系啲咩西？ 系咩？ 你想咗一个殖民地时代着住冬季警察嘅吴彦祖 ，OK， 同一个做鸭，应该系偏向于女性，唔系应该偏向于同性恋市场嘅鸭，我唔知叫咩嘅冯德伦。饰演一个美少年之类系咪？讲完你都想睇先，妇女们，妇男们啦、啊，欸、OK 你觉得？但系佢唔系话拍到好似咸片式嗰种，即系两个八个腹肌天人喺度揽来揽去，唔系呢啲， 即系唔系妇女式嘅。 系，其实嗰阵时未有妇女，都少少妇，但系因为佢哋讲嘅系同性恋啊，所以我又唔清楚妇女们会唔会觉得点啊？其实系 BL 界一个定义就系话，嗰啲唔系同性恋嚟嘅。所以又唔知系咩喎，即系呢个系逻辑问题啊！上帝可唔可以举一嚿佢自己都举唔起嘅石咧，同一个两个男人相恋，但系佢又唔系同性恋呢一样嘢咧？上帝同妇女们咧有个分别就系妇女们系解释到嘅，解释完我哋好难明嘅。OK， 咁希望有一集可以讲 BL 就等妇女上可以解释下呢个逻辑悖论啊。 系，亦都可以解开我同佢唔系 BL 嘅一个事实。 咁喺嗰阵时里面咧，的确系好。好出，仲有一个类似嗰阵时咧，系咪叫 Alive 啊？即系阿吴彦祖同佢某啲嘅朋友咪开一对 band 嘅。 系啊系啊系啊 ，Alive 其中有一个比较类似嗰啲叫咩香蕉仔啊，即系嗰啲外国回流嘅香港 嗰啲所谓 ABC 啊， 都喺入面，即系入面有三个主角嘅。 O、okay, K， 即系吴彦祖， 系一个警察啦， 系啦，同埋一个冯德伦， 冯德伦， 同埋一个我唔记得嗰个唔知叫咩红，我唔记得。 揾 系咪？定系佢？我唔记得。总之系 Alive 里面其中一个。 O K， 再再加埋一个舒淇。如果冇记错，应该有个舒淇。 舒淇 如果冇记错，系唔系做影评嗰、那个？ 舒淇 系女人、那個，即系诶，别一大嘴嗰个咯。 Fat Lips 嗰个舒淇， 系即系陈浩南最后一条女咯。 O K， 嗰个咯。咁啊，同埋佢嗰时攞少少史实噶。 咩史实咧？ 就系嗰阵时嘅皇家香港警察，即系传过一个丑闻噶。 系咩咧？ 就系着住制服嘅时候，当奸嘅时候，特登走去揾外快，就去拍咸相，着住制服。 有咁多时间俾佢哋射到出去咩？你要签保噶、哦。 你太睇小簽保同簽保中間嗰段罅，其實好多警察咧係去咗某啲竇度咧吞撲嘅啫。咁啦，啲嘢 好聽啲 就啦，因為今日有個好好嘅新聞啦，就係、 是、 終於坐得成啦，七警。 咁都係一個 暗地裏，要暗地裏拍 手。但係大家就唔好因此而滿足，我哋仲有一條好長嘅道路要行嘅， 絕對冇階段性勝利。係 啦，係啦，呢個係應該噶嘛？咁遲嘅公義其實已經太遲，其實已太遲。好啦，嗱，題外話多咗啦， 翻翻嚟。 係啦，咁啊，楊帆仲有一套圖式啊，圖式就係講呢個前 B 嫂。 系 都少少类似 S.M. 嘅，又发生喺应该系兰桂坊嘅唐楼嗰啲地方嘅 六楼啊，唔系六楼后座嗰啲 friend 嚟噶 咯。如果你用一个 A.V. 片嚟拍，即系你一个想象嘅话，即系譬如你大家最喜欢嘅嗰啲四个字嘅女性演员啦，乜乜乜乜部啊，乜乜乜诶嗰啲啊， 系 你就觉得呢啲唔系一回事。咁呢就好明显系情色同色情嘅分别啦。情色就系讲。即系佢唔会去用视觉去表达嗰啲咁嘅性交啊或者 S.M. 嘅行为， 嗰个冲击。 但系佢会表达我点解要同呢个人发生性行，或者中间嗰种咩感情？你讲呢样，讲到嗰种咁嘅剔嗰种情欲啦，呢个就系情色啦， 即系抒情为主嘅。 咁咧有样嘢好卡啦咧，就系女性读者好中意睇嘅言情小说啦。我系冇睇嘅，离神，因为我真系唔明白入，即系我系未识欣赏。 啊 ，OK。 咁我以前有啲朋友咧就叫我即系喺屋企叫我食饭啊咩嗰啲啦。 OK。 咁佢嗰阵时仲系比较旧嘅年代咧，就会租书睇佢哋。 OK。即 系一班女，即 系喺嗰啲漫画店啊，嗰啲租漫画租小说咁啦。 系啦系啦，咁就有一堆喺屋企嘅。咁我又问佢啦，我其实有乜咁好睇啊？我话点解唔睇咸片呢 啊，你呢个问题啊，真系 系咪先？ 捉虫入米缸。 咁我估其实应该都有大，我谂嗰阵时应该都有女性向嘅咸片啊啩。我估应该有啦，只要你肯揾，冇理由冇嘅。 Female friendly 好似有 嘅。系啦，咁情色呢样就介乎于言情啦。咁咩叫情欲呢？情欲就 系 其实更加模糊在呢三者之间，情欲其实是你主观性地，有时是一个观众啊，对嗰样物件或者对嗰种关系或者对嗰件故事嗰种投射，即其实唔系话个作品入面有啲情欲，当然佢哋都有情欲啦，主角 有色 之间系 有色啦， 但有时你自己投，即我点讲好咧？好简单，隔雷嗰个作者。 系，我真系要讲一讲 嘅。嗰个本身嗱，嗰个人啊吓，就系情欲啊，好强嘅。大家嗱，你讲下你个作者个先。 喂，其实嗱，格雷个作者咧，就讲下个背景先啦。其实佢早前出名比较出名嘅咧，就好似你咁啦，写同人小说啦，系啊，佢就写呢一个 Twilight 啊，嗰啲同人小说。 暮光之城。 暮光，我真系唔记得佢个中文名。 Twilight。 嘅同人小说啦，咁跟住有啲即系有都有几个笔名咁啦，但系其实佢个真名 系一个外国人嚟嘅， 系啦，就系英国人嚟嘅。其实佢 五十几岁嘅一个师奶啦， 好似五十六岁。如果 不过其实你讲讲，其实英国好多女作家系有啲料到， Harry Potter 呢啲啊 ，J.K. 啊嗰啲都好咦唔系，好似连呢个 Twilight 都系。 你可以讲呢个师奶叫咩名 啊？呢、這个师奶哦，尽量啦，小弟嘅英文唔系太好啊。叫做 Erica Mitchell， 系、啦，咁就一个五啊零岁嘅女士啦，吓咁啊，其实都几沈殿霞 feel 噶啦呢件事。 入行即系佢，其实佢有个做编剧嘅老公嘅，所以暗地里或者应该都坐埋有啲编剧或者写故仔嘅技巧啦。咁佢自己就坦然就话，其实你知我啦，中年危机又肥啦。咁其实隔雷入面发生嘅事，完全系我情欲嘅投射嚟噶咋，就系咁简单。嗱，呢个叫情欲啦。咩叫情欲啊 ？Lust 啊，就唔系即系 lust 呢个字好难解释。 L U S T lust， 我好中意呢个字 lust。lust 系点讲好咧？lust 呢个字唔系 desire 咁简单 ，desire 系你对某样嘢你想渴求嗰样 desire。 lust 系七原罪里面其中一个嚟嗰个， 系啊， 即系唔系咁简单嘅呢件事。 性欲 lust 系你好想去搞嘢嘅嗰个欲望，或者好想去发生性，或者经常去谂呢啲咁嘅嘢。 欲嚟喎，呢个系 欲嘅一种欲望啊，就叫做 lust。咁咧，佢可能呢个就系心理学上一种叫升华。即系人好多感觉，有妒忌，有情欲，呢啲都系人嘅感觉嚟，一种 emotion 嚟，亦都系一种激情嚟嘅 passion 嚟嘅。咁咧， 強姦罪咧昇華成一個作一個古仔啊。咁呢個真係勁咯！美國單日票房大收2150萬美金啊！ 美金 啊，唔係人仔啊，打贏 LEGO。打赢 John Wick 2， 即是打赢这个 打赢 Batman 奇洛里维斯的这个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杀神 John Wick 是啦打赢 LEGO Batman 你问问问一下 打得赢 LEGO Batman 那我们刚才说那么多 bullshit 东西死火了 吓什么事 我二十分钟都没入正题 不是啊入紧正题的其实我 觉得那格雷的五十度阴影呢 是我监管住你读这个名字 我成日讲紧我阴道咧，阴道咧， 阴道。 成日讲到都唔记得咗讲边添。 系 咁系一个嗱，系一个情色啦，加埋少少情欲啦，我哋咁样演绎咗咯。OK， 但系并唔系放我哋睇嘅， 唔系放我同你睇， 系放咩睇咧？ 嗱，我相信咧系放一啲有翻咁上下年龄啦，即系介乎于中女时间嘅嗰啲女性。 我覺得是女性偏向多， 是女性偏向 嘅都會，我不知 道的因為其實佢講過噶嘛，成個故仔就是佢自己嘅一啲幻想。簡單嚟講，其實即係 FF 到一個極致，佢就可以寫到呢一個故仔啦。 啊，係啊，係啊，我冇否認啊。 係啦，即係話其實呢一個故仔就是某一啲女性佢哋一個通用嘅幻想啊，即係大學畢業。突然间有个有钱仔 CEO 总裁，唔知点解咁后生而又有钱，睇中你 嗱呢、这个咧嗱嗱呢个用一个 蝴蝶夫人咁嘅声 嗱，你以为格雷的五十度阴影系一个好都觉得好 好女性向， 唔系女性向，好好凝重、好正经嘅一套情色片啦、啊。 系 其实都脱离唔到斯特列车嗰种韩式 formula。例如咩咧？系总有一个同你身份不相符嘅男人咧，主动地渴求你嘅。 系 嗱，呢、這个其实脱永脱唔到。女性嘅遐想咧，其实永远就系咁噶。女性系好中意咧，被动得嚟，有人哋主动嘅。 系 啊，唔系个个耍得到嘅。 唔系我，即系佢总言之就呢件事唔系我想，唔系我想嘅，系啦。但系就偏偏。人哋咁样熱烈地去， 嗰啲男性咧，即系其实男人有一个好，唔好话男人啦，即系用正路嚟讲，有一个好好好嘅 point 讲出嚟嘅， 系咩？ 即系就等于 Assassin's Creed， 你会问点解呢班人着住成扎枪啊，刀刀剑剑行个街冇人质疑过你一个 刺客 噶嘛？就呢样嘢啦，呢样嘢系 apply 到呢度嘅， 系点？ 即系如果系一个咁神秘嘅年轻才俊， 系 啊，佢有咁嘅癖好， 系 其实。有一个大量的呢个高级鸡啊，或者大量呢个 SM 咁嘅人系可以满足到佢嘅， 系佢嘅市场。点 解佢要揾呢个嗱？呢个就系女性话，呢个咪我好特别咯。嗱，我好特别呢一个，呢一个其实系女性嘅呢个情感嘅呢个区域里面啊。 系 第一个嘅 assumption 嚟嘅。 I'm special. I am special.真系噶，佢觉得我嗱，我同佢唔同，我行乜乜路线嘅，但其实佢唔知道同一个路线咧，同喺后面有成个 list 都系行一个路线嘅。 其实佢嗰个路线系一条线，真系一条线嚟。 咁 人 即系呢、這个，我唔系话边个啱边个错啊，即系我话、 okay? 就等于你男人里面，你成日觉得女人系我拯救噶啦，即系我帮佢，咁佢有咩特色？因为好多人就我使乜你啫，我自己搞得掂，即系好多咁噶嘛。即系有啲嘢讲穿咗咧，就成件成个童话咧就会裂噶啦， 破灭。 但你知道我哋艺康噶啦， 吓点咧？我哋 灵要真相， 吓就莫要童话啦。 系啦，系啦，即系呢个咩雅话，我唔记得咗嗰个 咩 成语。宁为玉碎， 不作瓦全。 系啦，咁玉碎有几只味嘅？有意大利玉碎 啊， 唔系呢个。 你硬要搞呢个病 啊 ？get 啊，唔讲啦，系啦。 晚饭你未食，我知道你肚饿噶。 咁咧，所以其实我觉得呢样其实系，其实即系如果你再拆解翻啊，即系其实我系好中意用呢种咁嘅比较偏向于心理嘅角度去拆解啲作品。你会知道咁点解男人同女人睇套戏嘅时候有个咁唔同嘅反应？嗱，通常系咁嘅。女性向嘅作品，你俾男人睇，佢觉得好硬啊。而硬不是说他拍得不好，是啲剧情很不合理。对于男性来说，就等于咸片，你俾翻两睇，觉得边有可能啊？女人不会咁，即系明白？ 即我讲嘅伤系会 fair 啲，如果唔系我又 你又俾人 又得罪人， 攞出嚟公论噶啦你。 系啦，咁但系呢个系事实啊嘛，系咪 先？系，即总有一边咧，即男性同女性系两个好大嘅 category， 佢哋两边其实对于一件事嘅幻想系好唔同，而对方。对面嗰个阵营咧，系冇办法理解点解你会咁样认为噶？ 因唔止系一个幻想添啊！近期有单新闻啊，就系话三色台有个连续剧叫做《迷》啊嘛，有个港有个好港女嘅空姐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其实佢话佢入面有啲对白系跳源自于某个唔知节目有个女主持咁讲噶嘛，今日嘅新闻嚟噶，就话你唔好同我讲买，你冇买楼嘅就唔好。你冇楼嘅就唔好嘥咁多，唔好嘥大家时间啦。呢段感情算啦。你买咧就代表你爱我嘅最好证明。 系 类似啲咁嘅言论嘅呢啲嘢，唔知你今日睇新闻啊？ 我今日冇睇新闻，我睇 过 有睇 过段。我睇过下面嗰个神回复啊，即系我其实喺呢个世代啦吓，你睇新闻只不过系一个事实嘅 一面啦， 唔知百分之几嘅啫。真正嘅新闻就睇翻下面 comment 啲人点样睇， 识睇嘅定系睇 comment？ 你先知道呢个世界嗰个。那個人是怎樣想的， 是 那句又很 make sense， 這個男女其實對於我來說，如果我寫出這個作品，其實我不知道，我希望有人可以把出來給大家看，其實叫 Love is War、 okay. 愛是一個戰爭，愛就是戰爭，那些不是的，愛是包容，你不要跟我說笑，你看這個格雷的五十度陰影先，或者很多這片，那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呢？就是那個男 comment 者 OK， 佢话咩咧？佢话如果我真系有钱买楼啊，我都唔会拣你啦。咁呢个好 make sense， 就算女仔都会咁样讲啊。即系如果佢当佢男人啊，咁就等于阿边个啊？写小说嗰个才女啊，心说 OK， 好多才女啊。 前几年咪又出嗰啲言论，又俾人摆落公安度鞭尸啊嘛。又话啲人要觉得咧，我啲人好多女性嘅心目中系我要做。公主，但我心目中我要做女白雀，咁咧最好咧唔知点样男人对我好啲啊，又成日送我礼物啊，又乜乜乜乜乜，咁即系有好多嘢系一言道破噶，即系啲人话你个镜头唔该拧翻转睇下自己个咩样先可以，即系讲就好冇瘾嘅，但其实呢个系男女性里面对于感情咧， 系 一个 assumption 嚟噶 ，I am special。同埋啲嘢系要人哋對我做，我就即系坐喺度就得噶啦，即 系 咁样。咁其實呢啲系你覺得好 不是事味而嘅，即系大家男性揭開咗女性呢一個皮囊之後，見到嘅呢一樣嘢，大家都會覺得嚇、有冇搞錯啊？ 因為以前都係噶，記唔記得以前咧男女仲未係咁。阴阳失衡啊，比例失衡啊，男女嗰、那个港男港女嗰、那个嗰、那個、即系个 war 啊，嗰个战争打到咁激烈嘅时候咧， 未有咁白热 化。嗰时仲有一个好典雅嘅一个词语啊，就叫矜持啊，系咪叫矜持？我都唔 系系，即系咩都要男人做事，即系男人做主当。 咁呢个我又觉得未必系啱晒嘅，即系我会觉得咁样睇。我好多朋友都系上咗。唔好话上年纪啦，唔开心，即系成熟咗啦。 OK， 系啦，咁样，咁样，但系迟迟都未有感情发生。我话点解啊？咁佢话我要 wait for the right guy。 系， 咁我话即系我由细到大已经讲呢样嘢。我话你人系一个 right guy 或者 right girl 或者 right one 啦。OK， 系冇问题嘅。但系你唔要使唔使彩排下咧？即系因为感情呢样嘢要学翻嚟噶。 系。 就算个 right guy 喺度啦，你咩都唔识嘅话，咁 终身 你个时间就不断地老啦，咁点咧？即系 你个 right guy 唔会睇得上你 嘅 噃， 系咯？又或者你有冇咁嘅 appearance， 咁有冇咁嘅吸引力，会令到个 right guy 觉得好似隔篱入面嗰个靓仔咁，我一定要你不可咁咧？即系呢个大家谂咯， 即系我成日差唔多时间俾 我，即系俾观众闹，都未入到主题。 第一节都未入到主题，咪你咁啊，俾我讲埋呢一句先咯。我成日都会同啲客，即系大家都知，我都系话晒系一个塔罗师啦，系啦。咁我成日都会同啲客讲，尤其是女性嘅客，因为佢成日问哦，真命天子几时到啊？我成日同佢讲，你过咗45岁仲未结婚嘅话，个个都系你真命天子。 嗯，好，呢啲咁圆嘅话，我哋 part two 翻嚟再讲。好，艺康 part two 翻嚟讲呢个 SM， 真系讲 S M， 因为其实今日主要系讲 S M， 我谂住间刀直入， 间单刀 单刀直入讲 S M 嘅。 啊，戴翻个 headphone 先。 但系结果咧，即系太多呢啲湿碎嘢要讲。 系，唔系我觉得S M 呢样嘢啊，其实都系同男女关系咧有啲相似嘅。嗱，虽然 S 同 M 两方面啦，即系俗称啦 ，OK。不一定是哪方面是男哪方面是女，但是其实他都依然有一个 dominant 和这个 submissive， 是啦， 我们叫 有这个征服和一个顺从方， 是啦，我们用回格雷的五十度阴影来讲回先，是 为 什么我说今天要讲这个节目，就是我觉得他堕入不到肺，其实有很多网友啊，即在外国也好，香港也好，台湾也好， 是 都觉得很堕入不到肺，就是说喂，呢啲唔係 S.M. 啊，話咁輕微嘅咩？即係唔好當我一個咁重口嘅睇電視啊，嘅當個普通人睇啦。又是啊，又是有個網台好搞笑，係咪叫誠實 trailer 咁嘅 ？On trailer 個所謂嘅 S.M. 最重就係低六下，唔係啊，大佬 最暴力嘅你低六下。 咁但係又可能有啲觀眾又唔好熟S.M. 係啲乜嘢啦？咁同埋點解呢套戲或者呢個小説咁可以彈到上嚟咧？咁某程度上即系关于 S M 呢个字嘅， 系 因为 S M 其实系一个好你觉得好刺激，但系一啲好神秘，我又唔知道，即系如果唔识人，我又唔知道点样去入，我唔会好意思咁同我个女朋友或者同我男朋友讲，喂，听我你 S M 啊，你唔会单刀直入 间咁样， 但其实系要嘅， okay， 即系我嘅要先咩？唔系话大家要 S M 啊， 要单刀直入 嘅。如果真系要 S M 嘅话咧，嗱，同埋入面啲你觉得好夸张嘅情节， 嗯。 就係話咩咧？就係話SM 之前咧，要大家度定曬呢個 terms and condition， 要寫埋 contract 嘅，寫埋合同 嘅，要簽一個法律效力嘅， 要傾埋嘅。咁可能大家唔熟呢啲 SM， 覺得哇咁都得，哇好新奇喎咁啊！但其實唔係嘅，即係有一次我在澳洲嘅時候啦嚇 ，OK， 咁我入咗間 SM 鋪啦，咩即係 SM 叫咩？啲性用品店。 OK， 系咪同埋性用品店同埋 SM 嗰啲打上等号啊？ 咁我又觉得唔系， 因为通常你要去性用品店先买到 SM 嘢噶嘛。 但咁又唔系噶，你喺性用品店咧，即系以我嘅知识啊，其实我未去过啊，澄清先 ，disclaimer 先。性用品铺咧，你可以买到啲类似 SM 嘅嘢，但系其实佢系嗰啲玩具咯。而不是真的，即真的 SM 那些东西是在第二个地方买 的。我去那些性用品店就一 set 的了、 okay， 即总之就是关于性的东西 一个懒人包 你都有的，即譬如真的的了，我们刚才在澳洲， 澳洲那些可能跟香港不同， 香港应该都有的，我都入过去，有些很搞笑的东西我稍后不如现在先 说一下，现在说一下不如 在旺角某些场呢， 哪些场 即系大家去揾啦，好好笑啊！嗰个食用品店，我真系好佩服嗰个老板嘅嗰个，将啲好长嘅字可以压缩成一个一个字嘅嗰个能力啊 ！OK， 你依即系要学下啦。 OK， 我真系好好笑。 系，你唔好笑住，你讲埋先啦。 OK， 啊， 咁就话个食用品店特价。 OK， 咩嘢特价咁写出嚟啊？好似惠康咁。拎曬出嚟啊！ 係， 咁但係佢唔可以將啲色情嘅嘢咁樣擺出去公眾場所噶嘛？你知嗰啲明光社會嘈啊嘛，唯有寫文字啊。 係， 鏈夾$100 ，L I N 夾100，唔知咩狗啊，咩即假狗定唔知咩？你識個中文字，兩個字好簡單啫，100。之後仲有啲唔知咩。 对翻住个麦先，对翻住个麦。 即系佢好多嗰啲，你觉得好长嘅字眼咧，可以缩成成两个中文字， 连 然后就咁样打个价钱，你觉得系唔可以再简化？即系等于你细个做嗰啲份数咁样约数咧，约到最后，我呢个神技得嚟之余系咩咧？加咗一份呢个咁嘅普及性， 系 普及性教育嚟嘅呢个真 系，系广东话嘅精妙之处。 L I N 夹，哇犀利呢个，呢、這个真系无敌啊！ 我又想八卦问一下啦，即系大家唔好介意我硬咁多时间，咩系链夹咧？ 吓唔系啊嘛？你有冇睇漫画或者睇啲咩？就系夹住喺鱼头嘅嗰条夹咯。 哦，真系攞嚟夹链嘅， 真系链契啦，系佢真系讲到冇噶啦，真系夹住链嘅夹咪叫链夹咯。 OK， 咁有唔同种类，我阵间会解释啦。 OK， 唔知狗即系雕道啊，即系 假羊， 咁啊写住唔知狗啊，点一个字啫嘛， 系 狗定唔知假狗定唔知点样写啦，百五定一百嘢咁写，我唔记得啦。我幅图如果揾到嘅话，我揾到， 你可以揾翻俾我哋睇。 我系香港人，个应变能力之高，真系 手一指啊， 系啊 ，OK。咁啊，真正嘅唔好真正啦，喺澳洲系点咧？一 set 啦，我话咁即系话咩咧？有性用品啦，有呢、這个避孕套啦，嗰啲润滑剂啊，呢啲好普通嘅嘢啦， 玩具啦， 咁有衣服啦，可以牵涉 SM 啦，咁衣服有啲情趣噶啦，有啲 SM 嗰啲啦，啲度身订做 SM， 譬如话嗰啲叫咩啊？ 手扣、 手扣、皮扣或者唔同种类嘅、大家你嗰啲估唔到嘅。嘅扣都有，即系譬如后面 X 字嘅，即系手手脚脚可以后喺后面打交叉嘅。OK， 你唔使识绑嘅，你唔使识绑嘅。总之你后面咁样甩起咧，就真系懒人用，因为唔系个个识捆绑噶嘛，系咪？ 系 SM 咁，但系要后面收晒，咁咪后面一条。咁有啲系直落一 I 字型啦，一字型啦。 系 咁有两个手位俾你后面，咁啊你可以喺后面即系咁样咯。 系 呢啲即系几实用啊，即系都可以人体力学噶。咁仲有啲咩咧？呢个就经典啦，有书籍啊，唔系咸书啊， 系咩咧？ 就真系教你如何 S M 或者教你如何做某啲嘢啲书， 即系 S M for dummies， 唔止 for dummies， for pro 噶啦。嗱，佢一本书咧，嗰阵时我冇买到，好后悔，咁咪做 reference。佢话咩咧 ？How to plan your 唔记得咗咩啊 ？Sexual fantasy 啊，定 exotic fantasy， 即系话如何筹备你嘅。情欲幻想啊，即系咁啦。咁佢成本书咁厚啊，真系。咁咧，佢即系同你，即系我有钳过嘅。 系。 咁佢就话咩？佢就话真系好似隔离入面，所以我觉得隔离入面有啲嘢系值得参考。即系如果大家有啲两夫妻啊、情侣啊想玩呢啲嘅话咧，咁其实系 寻找你嘅刺激。 唔识啊，想新手，咁呢个入门系啱嘅。 O、okay. K， 真要同佢讲清楚， 实用电影嚟喎咁样。 系啊，实用电影系一零一嚟噶，系。 O K， 隔雷一零一音度啊，系啊。今日啲咩就系话嗱，你有啲咩唔玩得嘅就唔好玩啦。 O、okay. K， 即系佢有讲过啊嘛，肛交、拳交唔得，有啲可能你知咩叫拳交，你知哦，系啦，即系咁啦，即系我估唔到嘅系啦，拳交啊咩嗰啲啦，咁啊唔玩。 系。 咁写成同埋个 safe word 嘅 ，safe word 都好重要，喺入面有讲过啦。咁通常咧，這个做得唔好，通常唔会用啲 yellow 啊，用啲 red 啊呢啲，一般会噏得出嘅字系唔会嘅。呢、這个就系 因为太容易啊。 譬如话如果嗰个系红色嘅，我叫你递过嚟，咁系定唔系咧？即系呢啲咁啊。 你分 咁通常用啲你喺一般情况之下都讲唔到嘅字嘅。 就例如 Matada， 就例如啲咩咧？譬如我会咁样 suggest 啲朋友啦，譬如啲政要嘅 friend 咯。即系譬如你会讲 Donald Trump 啊，你会讲糖糖啊，你会讲啊龙虾啊，你一讲你已经唔想问，但系你噏得出咧，你觉得你明白？一即系你全部嘢停晒，冇晒 feel 啦，明白？ 系 通常系要啲 破坏到一个点嘅， 通常要啲字，因为危险啊！即系譬如话真系可能关节扭亲啊，可能 违反咗人体力学咯，开始。 即系总之你要受伤，你真系顶唔顺啦，真系要停 sharp 停。 系 咁。如果我一讲糖糖，唔系糖糖都 OK 啊，糖糖嘢。 一讲龙虾， 我讲龙虾，哇！你咪成小停先，真系两个字噶咯，狗都会缩噶，系咪先？咁嘅，咁呢啲嘢嘅，咁喺入面我即系可能即系修正翻啦，即系可能喺戏里面佢唔会讲到咁重口嘅。咁同埋佢所谓嘅 SM 其实入面嗰啲根本系太过小儿科到幼稚园啊！即系我咁样讲啦，喺外國嘅一啲，其實我懷疑亞洲都有，我唔知亞洲點樣，就係啲賣女性內衣嘅專門店。咁其實女性內衣嘅專門店已經有一啲簡單嘅 SM 道具供大家去購買，而且係好靚唯美嘅。 唯美， 即 係 個手球可能 bling bling 做曬石啊，或者係嗰啲白色 有毛毛 啊 ，lace 啊，手球又有啲基本嘢有嘅 ，fancy 啲嘅。 咁其實大家都以為即係香港好，香港係一個。接受好低嘅，同埋又就咁做唔敢認嘅一個人種嚟噶嘛，係咪？咁好多人覺得哦，一玩 SM 梗係變態麻甩，一 又唔關麻甩事嘅變態 啦，同埋通常一講 SM， 你會諗起男定女啊？你驚男先係咪先 ？SM 唔係喎， 你諗起女， 我諗起女先嘅， 點解咧？ 主要因为你一讲 SM 呢个字咧，浮现喺我脑里面嘅第一个印象咧，一定系 Catwoman 噶。 以我谂嘅 S M 咧，可能我比较睇得重口味多啊。 你一定系啦，你嗰啲 唔系唔系，我啲系啲咩咧？系啲日本人漫画家下形容嘅 S M 系啲咩？一个四十零五啊岁嘅光头肥矮嘅一啲咁嘅 阿叔 阿叔啊咁啊，自己系着条底裤啊，但系咧又将条女绑到唔知点啊， 仲要系直挑四个骨啊嘛。 咁呢个系即系点讲啊？系佢 S 人啦、啊。 你真系睇得太多花与蛇， 亦都可能系花与蛇，唔系花与蛇系情色片嚟嘅，亦都可能系啲咩咧？亦都可能系嗰个四五十岁嘅阿叔啊，即系亦都系秃头，都系肥矮啦、啊，着条底裤啊。就俾一個著住啲 S M 人嘅，係啦，喺啲高踭鞋踩你到邊邊邊，即係通常係呢啲咁 typical 嘅印象啊嘛。 啊， 其實唔係嘅，其實唔係嘅。咁有一部分咧，係女性主動自己去購買 ，OK， 然後想喺一啲已經喺穩定咗嘅感情裏邊咧，增加啲情趣，所以叫有情趣用品呢四個字。 翻著個， 咁啲女性主動買嘅。咁當然啦，根據呢個統計學裏面咧，通常喺情人節會呢啲咁嘅購物嘅嘢就會最高嘅。咁咧，但你外國咧有一個叫 return policy 噶嘛，即係可以退貨噶嘛。 OK， 咁通常咧14號，即係今日15號錄音啦嚇、啊。通常呢幾日之後就會有一陣好高峰嘅退貨潮啦。咁退貨潮咧就會加埋一種咧嗰種嗰啲埋怨啊，可能我真係蠢啊，我點會嗰時甩埋會做啲咁嘅嘢？或者話哎呦我真係蠢啊，我真係諗住攞呢啲嚟取悦我嗰個男人，點知原來佢乜即係佢話做呢啲咁嘅內衣用品店或者情趣用品店嘅。sales 咧，佢得到嚟嘅 feedback 就系呢咯，大部分系有一种抱，即系到最后啊， 即系反而系 贪，因为你玩开嘅就会 keep 住玩嘅，通常情人节前一就会贪得意玩嘅，咁贪得意嘅流失率系偏高嘅， 正常啊，正常啊， 系， 因为呢啲唔系真系唔系话一般人系 识玩咯、啊， 识玩而又会享受嘅一啲玩意嚟嘅。 其实系、其实系点咧？好似隔离入面嗰个主角 Anna 咁，其实系你一般人唔识，咁其实可能做咗几次之后咧，可能你会中意咗，你唔知道，因为等于我哋 A C G 界有个人天生唔系 S 就系 M 嚟嘅，而你永远唔知嘅。 系 玩开咗，你觉得咦，原来你系好呢味，即系我哋广东话有呢句，你好呢味。 唔系，我又觉得咁，你喺嗰个隔离里面，阿女主角又唔识。佢系俾一个前辈带住玩，即系阿格雷识啊嘛。 通常系咁噶 ，S M 咧系通常会用大人嘅一个即系就等于点咧？嗱，你今次就 系 个男主角带女主角啦。 系啊， 咁亦都可能系有啲系女仔，你识开咗佢，然后你唔知道佢原来系好啲味噶。即系例如点解系咪嗰个叫我唔记得边个嗰、那个名人啊？个嘴唇。好厚嗰个咧，做盗墓者嗰个咧 ，Angelina Jolie， 佢前夫系边个啊？ 唔记得， 总之都系靓仔嚟噶嘛，唔系 Brad Pitt 就系 Johnny Depp， 我唔记得嗰两个人系边， 我都好似分唔到。 好似就呢几个人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分手原因就系话我顶唔上呢条女玩 S M 啊嘛。 Angelina 系好呢味，所谓好呢味嘅， 系好呢味嘅，咁佢顶唔顺 ，OK， 咁、okay. 即系你 You never know，OK，、okay? okay. 即系可能平时戴颈正正嗰啲，点一嚟？你唔知噶？ 咦，梗系讲紧我啦， 我唔知， 唔系讲下啫。 系咁其实咧玩 S M 同股票一样， 系有升有跌， 有升跌，永远有四个大方向嘅啫。 系 系啦，咁啊、就是， 玩家要承受风险。 咁就系 S 同 M 啦。咁呢个大家都知道，我唔详细解释啦。即系一个一 需要讲啦， 一个系施虐者，一个系受虐者啦。或者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全面解释。正常一个系要做主导 dominant， 一个做主人。一个就 系 被臣服或者被降服，一个 submissive 啊嘛，系啦。咁啊，其实仲有另外一个字系可能系一般嘅人又唔系太熟嘅，香港就会话 SM 咁样 up 啦吓。咁其实外国会睇 SM 里面咧前面加多两个字嘅，就叫做 BDSM。 系 今日其实都系十八禁嘅节目啦，我觉得啊。但我哋讲啲嘢其实偏于学术，即系好正经， 所以系唔需要包胶袋嘅。 咁因为点解咧？其实我以前读大学嘅时候咧，系有个 BDSM 嘅会咧嚟我哋学校讲 talk 噶， okay. 即系介绍佢哋，应该佢哋其实系咩一回事啊？消除啲差 距啊。What is BDSM？ 介绍咁，其实我好后悔我冇去到。你点做嘢噶？ 大学生 就系咯，唉，时间唔啱就唔知点啦。总之系 错失咗个机会。 咩系？BDSM 咧，咁 BD 又系咩嚟嘅咧？唔系 BJD 啊 ，BJD 就系啲人偶玩具。 咁 B D 个 B B 嘅解符 bondage 啊，即系捆绑，大家都 明白噶， 明白啦，系咪先？咁都系要捆绑为主啊。近期香港同台湾都多咗一啲捆绑嘅团体啊。 OK， 你知唔知道其实？ 哦，我唔知道， 即系咁，系日式嘅，系日式嘅，即系你知嗰啲 龟甲宅， 系啦，类似嗰啲，即系嗰个老师咧，通常系着啲和服啊，用日式嘅捆绑手法去捆绑女仔，捆完之后就会喺。其实有些是performance 嚟嘅，咁咧咁摆喺度啦吓。嗱今日我喉好痛啊，其实我病紧。咁咧就喺个舞台演出咁咯。咁你老师又会教 lesson， 又会教班，教你点样绑啊嗰啲。 教你点样绑人哋， 绑人， 绑自己。 自绑我唔知道有冇教，可能高阶啲啦，我唔知啦吓。咁啊 系 for what 咧？其实我又想问下啦。 在他们的角度里面呢有应该说有两种，一种是 for 这个一个 technique， 这个技术来的。绑人是一个技术，我这个技术流传不关色情事的。 绑人是一个技术。 技术和一个艺术。即是一条绳加一个人千奇百怪到你估不到无孔的动作。两班人我小一点，有一班就是台湾和香港那些那个界别的人。 有 一班就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些女仔是即他。可能外国人同我哋唔同，我哋就冇乜嘢。咁佢话佢将自己啲相公开咁啊，当识朋友同佢叫倾嘅，我倾佢同佢倾政治嘢，即系苏格兰独立唔知同佢拗咗成排咁。 OK， 我大家好 friend 咁啊。咁佢话其实我系一个嗰个 model 嚟嘅，即系被绑 者 系啊。咁讲开呢啲咁，咁冇乜色情嘅，当然啦，有啲都系裸体演出嘅，但系冇乜嘢。就等于我以前画画咧，系真系裸男裸女。演出咪演出啦，画画系冇问题嘅。系香港先，我唔知咧近期咩话赤化，搞到又话唔俾裸体啊咁咩？因为以前我哋嗰啲系如果你学生嘅话咧，你可以申请你去做嗰个 model 系有钱收嘅，一个月唔知一次系唔知几钱澳币咁嘅，即系好普通嘅事啊。 香港都有， 即系嗰个人画完之后，第翻就嗰个学生嚟。 我有个同事系 nude model 嚟嘅， 系 直情系。系啦，佢就喺我间公司隔篱嗰个画室嗰度做 model 嘅啫，咁样 系 啊， 冇乜嘢嘅， 其实冇乜嘢嘅。 咁另外有一种咁 ，OK， 咁呢个就系捆绑啦 ，bondage。咁另外有一种就系关于即系情欲上啦， 系 啊，咁就系绳，只不过系一种物件嚟嘅 道具啊。 咁有好多无穷无尽嘅嘢系可以造成呢、這个。令到你行动不便啊，令到佢觉得羞耻啊，令到咧动作困难，从而令到佢觉得啊，你系咪好无助咧？咁系咪反映到我先可以控制到你所有嘢，包括你身体，而你一个好无助，咁咪可以演出或者做咗呢个 SM 嘅呢个效果咯？系咪？咁有啲系譬如话橡胶衣啦， 啊系， 有啲好奇怪，我啲估唔到，即系啲科技咧，即系 捆扎服啊。 不是捆扎服啊，净系吹气嘅。咁即系点咧？就有 吹 气展床啊，种气展床啊。其实所有都系讲 control 嘅啫。即系你要控制到另外一个人嘅行动啦， 令嗰个人有被控制嘅 动作啦，或者令到佢有死嘅一个生命啦，即 系 痛苦啊呢啲咁嘅嘢，就例如咩？ 以前香港都有，即系嗰阵时我睇翻，我唔记得咗睇过本咩书，因为以前香港啱啱开放冇几耐咧，喺呢一个 香港开放，即系香港开埠， 系啊，喺呢一个西环嗰边咧，咪有啲花艇嘅。 咩系花艇？ 即系喺上面可以叫鸡嘅艇。 哦， 系啦，喺避风塘嗰边，石塘咀嗰边系啦，石塘咀。咁其实佢嗰边咧以前流即系兴过一个玩法，就系嗰个妓女。就要將自己的頭翁落水，咁然之後個客咧就喺個艇嗰度繼續喺度搞，咁點解咧？就係要令到嗰個妓女咧有嗰個危機啊！ 就好爽啦， 係啦，就令到個客好爽啦。 BDSM 有噶，有幾樣嘢，有種係水染，即係真係有個玻璃。即 系 可以撞到人噶啦，倒水啊，呃佢啊，咁嗰种我头先讲嘅就系嗰种气吹气，就系点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啫， 应该冇。 叫个人咧有几种嘅，一张床嚟嘅 ，OK， 有啲类似 latex 咁嘅胶，你叫嗰个 M 咁入咗去先。 系 ，OK。咁因为你入面咁有个泵咧系抽真空嘅，即系好似你屋企嗰啲冬天被要 系嗰啲吸嗰个怼个吸尘机。 咁系咪系咪你抽得啲气佢会死先？ 系啊 ，OK 啦。咁喺个口里面整条管突出嚟 啊。 咁呢个管咧就系、是、唯一同外界有接触嘅嘢嚟噶啦。 系 ，OK。 OK， 咁你点样玩 SM 咧？就系有啲人无聊嘅，即系唔好话无聊嘅，即系睇下你啱啱嗰尾嘅啫。 嗰尾 咁抽完之后啦，咁佢好实，其实都系半 bondage， 因为佢有嗰种被扎紧嗰种感觉啊。 系 同你扎绳系一样嘅，只不过物料唔同嘅啫。即系你扎到实啦， 同埋覆盖。 有喺上面摸下咁，佢摸下嘅性器官啊嘛，佢好 high 啊 ，whatever 啦。之后啦就 系 控制佢嘅呼吸，因为你控制，你揞住佢就死嘅。咁佢两个就觉得哇好爽啊！我理解唔到啦 ，OK OK 啊， 系 咁。另外有一种咧就系着衫嘅吹气，哇呢个犀利啊！呢个就系睇海洋公园咧，你咁样系咪今年定上年有一个系着住个防毒面具好肥嘅人喺度唔知喷火，即系嗰个皮套演员啊， 系 成个波咁肥咁，唔知你记唔记得 啊？哦，有。 嗰其实佢嗰个演员着个衫入面再泵气先泵到咁肥噶嘛， 系 同一样嘢啦。咁咧就係一個女人或者男人啦， 即系 M 嗰個啦， 系 latex 衫啦， 系 泵氣咯， 即系泵氣泵到件衫好脹就 唔 係 泵到個 頭 好脹啊，泵到個手脹，等佢隻手喐唔到啊，咁之後再去可能一滴蠟啦，或者一可能有啲假狗搞性器官搞到佢好 high 啊，即係 whatever 呢啲自由嘢啦，咁覺得因為嗰啲係因為你冇得喐啊，你冇得 say no， 你冇得去抗拒， 系 你成個身體嘅主導權就俾咗對方。 其实呢 就 S M 嘅精髓咯。 其实呢啲最主要，其实我觉得 S M 嘅精髓，我觉得就吓、是，唔系在于你用紧乜嘢工具， 是 而系嗰个有一个上下把嘅呢件事。 然后仲有一啲嘢系你觉得好奇怪嘅， 啊， 就系剃毛啦，剃头发啦，迪立嘅进化版，即系嗰啲咩？ 系咩啊？ branding 我唔知叫咩啊，辣。 OK， 咁就成世噶咯，明白 啊？ 即系你辣嗰啲 炮烙， 即系炮烙，可能系咩？我系奴隶啊，嗰啲咩人啊，唔知咩啊？ 即系嗰啲辣同、 啊、 辣同块铁辣落嚟嗰度啫嘛。 系啦，呢啲 即 系 满清十大酷刑嗰啲咯。 千奇百怪噶，咩都有嘅。呢、這个其中一种嘅。咁另外一种你头先讲嗰个咩花蟹啊，咪花艇啊，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即係重口啲嘅，真係重口啲嘅，唔係個接受到，我真係奇怪，咁都俾佢諗到啊？ 點咧？ 就係點咧？其實就係咁嘅，將一個人綁啦，綁住喺某啲物件度，等佢喐唔到啦。 OK， 咁就叫佢即係物件化， 即係嗰件嘢， 可能你會變成一張凳。一张台，即系等于你叫嗰个鬼度，咪趴喺度啦。咁趴喺度唔好喐啦。咁上面放张台，咁你咪当张台用咯。 咁即系其实人体性都系一个 S M 嚟嘅。 其实系嚟噶。咁你下面嗰个咪好冇用，你喐唔到你净系 你就系一张台啦。 丧失咗做人嘅权利，一张台啦。咁隔篱嗰个可能做啲烟灰缸或者俾张凳坐 whatever 当灯啊。有条友系专门搞呢啲咁嘅，但系佢搞到道具，好似 cosplay 搞到道具，好劲呢个友。OK， 咁呢个都系 level one 啫。 仲有啲高 level 啲。 哇，嗰啲真系咩啊？以前香港咪几年前啊，咪跑到三级片系古装嘅，叫咩啊？ 玉蒲团啊！ 玉蒲团佢买一个神奇打千秋插嘅，你记唔记得 啊 ？OK， 类似咁嘅嘢啦 ，S M 版啊，咁点咧？哇，呢个我都真系惊，系可能啲刺激，我唔知啊吓。就最紧要个女性啊，就自愿噶吓。 OK， 即系佢想啊，好 high 或者倾开晒会，或者应该点，咁咧就绑到佢喐唔到一个 position 啦。 OK， 摆呢个有啲观众听住，摆喺佢喺车前面炸。 即系佢系 速度与 佢系佢系 佢系劳斯莱斯前面嗰个人像啦， 佢系 Jaguar 前面嗰只炮 系啦，佢系 Benz 前面嗰个 Benz 牌啦。 Okay. 哇，真系哇劲喎！你咁都俾佢谂到。咁佢有啲因为外国花园好大地方多啊，千奇百怪，有啲可能摆车度，有啲可能摆铲泥车，唔系摆铲泥车叫咩啊？ 铲草机 前面啊。咁有啲直正情叫佢。当马行啊，即系咁样两个 group 埋一齐嘅当马行，佢就自己坐喺入面坐车啊，啲千奇百怪啲嘢。 O K， 主要你咩都有喎。咁所以你係咪係我講咁多嘢？你係咪覺得隔離啲嘢好似 before 先？ 精神啲咯，即係可能啦。咁講，我幫下隔離鬥下鬥啊，因為你始終有個 amateur 嘅女主角喺度。佢未試過嘛，咁你梗係要由輕口先可以一路玩到佢重口噶啦。 咁唔知第二集有冇咧？ 第二集反而啲人就話SM 場口少咗，即係 sex 嘅場口係都多嘅。 所以其實我 哋今集係 SM 少咗，應該係講多啲 BDSM 嘅保元咯，即係 BDSM 係咩一回事 ？What is BDSM？ 係啦，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就可以聯絡。你啊， 你啊，你啦，梗系联络蝎子王啦。你睇下佢讲到眉飞色舞，我今集几少嘢讲就知啦。 哦，重口味咯，呢啲咪叫做，即系重口味。其实重口味入面有一大部分系 S M 嚟，你唔觉嘅咩？ 系系， 即系好多嗰啲日本作品嗰啲都系攞呢个嚟做基底 S M 嘅，即系有啲 S M 嘅嘢啦，或者 S M 精神啦。 嗱，頭先講咗就咩咧？捆綁啦、啊， 係 物件化或者扮，有啲係會扮動物噶， 係扮馬啊，扮 有啲 係扮狗啊。 我睇嗰啲即係我做嗰啲 research 咧，佢有啲情係寫得好 詳細 噶，即係你即係佢哋有班同學會嘅。 OK， 同學 會扮動物同學 會，同學會同同學會之間咧係有啲技術交流啊 ，OK 羣組啊、約會啊都好笑嘅。咁咧佢就話係有分幾種嘅， 係。 有一種咧就係、是當你係動物，即係近狗啊咩咁，你覺得狗咁啊寵物啊，攞條鏈拖住你行，咁又好恥辱啊！你越恥辱嘅越開心啊，咁咧你越恥辱嘅越快樂啊！呢啲 有啲係越恥辱就自己越快樂噶嘛。 咁我係 M 啦，係 嗰 個 M。 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咁嗰只狗啊嘛，係咪？係 啊。 咁你當佢係人啦、啊，你當佢係狗咧，嗱有兩種嘅。 O、okay. K， 有一種咧就即係仍然當佢人， 但係扮狗啫。 扮狗即係你會噏嘢，譬如話你總之你咁樣。你都同有對話嘅，咁有另一種嘅玩法咧，諗下咪好諗，開始覺得越嚟奇怪，又開始諗到啦。 Okay. 你講啊？ 我唔知，我唔夠諗。 咁有人你都有對話，你都當佢人啦。Level one 啫。咁level two 係咩咧？就係咁講佢，即係你要 train 一個人當佢唔係人咯。即係 eventually 可能佢你屋企煮一排，佢真係。唔讲嘢噶啦，可能扮动物 ，whatever 你想佢扮，可能系狗啊、猫啊、猪啊、马啊 ，whatever。 OK， 咁啊，可能即系住笼啊，唔着衫啊或者之类一啲嘢啊。 OK， 呢啲就深度噶咯，深度啲噶咯。 深度噶，咁因为时间都唔够啊，我哋略略讲埋啦。 系， 咁呢个牵涉其实另外一种嘢嘅， 系咩咧？ 就系、是、discipline 啊 ，BDSM 入面嘅 discipline。 咩叫 discipline 咧？大家睇好多啲咩小电影咧，就好中意有两个字系 keyword 嚟嘅， 调教。 调教嗱就系呢样。咁所以其实有四个方向咯。头先我讲好似股票咁咯， 四大方向 S, 有 M， 有 bondage， 有 B 系系啦。咁有 bondage 即系捆绑啊。捆绑其实定义就系话你控制嘅活动啦， 限制活动啦，即系。 咁中间你如何令到佢你讲乜佢做乜咧？嗱，嗰只调。 这个精要来的 调教，那调教有几种东西、有一种就是 是什么呢？ 说话式， 即是指令式的调教， 是的。而有一种呢就是精神式，其实两样东西都是一样东西来的， 只不过你入不到那么深而已。即有些人玩 SM 他会觉得是要十，即其实玩 SM 是一件很贵的事的、 okay. 即我不知道是不是，即如果隔離入面套電影嗰間房嘅話啦嚇，我諗冇五六十萬美金都搞唔 美金喎、 啊，美金喎、啊，喂， 即係幾球嘢噶咯嗰度，計翻港紙 嗱，因為全部係科技，全部係物件嚟喎，嗰張牀又唔知點有。而嗰啲扣啊、邊啊， 即係應該都度身訂做呢啲嘢，唔係喺姨媽家私有得買噶嘛。 蜘蛛架、X 架、X 架又要轉啊！即等於咩咧？其實 SM 嗰啲咩專用房啊， 其實佢係道具部嚟喎，嗰度直情。 佢係用啲乜嘢嘅藍本去發展呢啲咁樣嘅道具咧？你估下？ 哦，呢、這個我知 道，係你講啦。 呢、這個我知道，呢、這個係一個刑具嚟嘅。 呢其實中世紀嘅叩問房。改变而成的，所以呢很多色情小电影或者很多那些 SM 的东西呢，他形容这间房叫 dungeon。 dungeon。 dungeon 即系解咩咧？地牢。其实格雷入面涉咗一个 keyword， 其实成件事好童话古仔嘅。 系。 尤其是嗰条锁匙同嗰间房，我唔知道。因为嗰时你系嬲过我话想讲咩黑暗童话噶嘛？ 系啊。 咁关咩事咧？不如我哋 part three 翻嚟再讲。喺 home part three 讲呢个 BDSM 同埋格雷的五十度阴影。 系。 头先讲到边度啊？ 头先讲到去呢一个 dungeon 黑暗童话啊嘛。 冇错。 点解呢个格雷的五十度阴影关童话事、黑暗童话事咧？我觉得啊，其实有啲参考童话噶。嗰个童话可能大家可能唔好熟。嗰阵时我系睇一个。我啲书知道，系咪有一套童话叫《蓝须子》啊？ 蓝胡子， 蓝胡子， 好似有听过个名 字，就系话一个女人又唔知俾边个寄养，嗰人对佢好好噶嘛。你呢间房你行乜都得，但系呢间房你唔入得嘅。咁你知通常女人或男人都系咁噶啦。你话呢间房唔入得啊嘛？究竟咩嚟咧？我死都入呢间房，咁就濑嘢啦。咁啊，原来嗰人系有啲特别癖好嘅。 其实 呢个都系。即是他电影的艺术意境是不错的，就是讲一个男仔一开始呢，你知道啊，靓仔 年轻 演员是超模，男超模现在变做演员，年轻才俊，即是有钱有地位性感，官仔骨骨，整件事是其他男人望尘不及，好像他入面套戏里面那个摄影师想沟他，你觉得输成条街 ，OK？ 你赢到咩 ？OK， 咁啦，好正。然后男人开间房，佢话咁佢开前面讲，佢话嗱呢一系咧就食完餐饭就走。咁样类似对白，我唔记得咗，即系咁先话。 啊， 意思就系话一系就咁样当识个朋友就算。 嗯， 如果你真系好想我真正人系边个嘅话咧，我就开到门。但开到门噶，你就觉得同我而家呢个我就好唔同噶啦。即系你识得真正我一开，即系嗰个，我觉得系其实因为啲人分析过好多黑暗童话，黑暗童话我哋有一集会讲啦。但呢个另一个，其实黑暗童话以前系一个警世嘅一个 故事 咧，就系话咩咧？就系嗰个女人好中意猫噶嘛。咁喺西方有一句说话，就啲好奇系会咩？ 害死猫。 咁呢个关女性咩事？就系喺年轻嘅少女系咩都想试。 系， 因为佢对外界啲嘢唔熟。 系啊， 关于情欲都系啊，呢、這个男人点噶？肌肉型系点嘅咧？老饼型会点嘅咧？美少男型会点嘅咧？瘦骨如柴点咧？肥佬都试下啲肉感好似都唔错咁。咦，肥佬变态啦，冇所谓啊，睇下点变态啦。咁咧，以前喺欧洲里面咧，佢就话呢啲乜嘢咧，不可一不可再噶嘛。 系 啊，搞嘢衰眼噶嘛。咁咧就其实呢啲童话就话咧，你好奇，但系你未必翻好转头。其实格雷咧都有呢种嘅 format 喺度，就是嗰个门，我觉得嗰个锁匙开嗰个门，我觉得系好表达到呢种 成个意境啊， 童话意境啊，系，同埋啲人话点解呢个女仔系特别，大家喺女性嘅观众度觉得buy 咧，就 咁亲切， 佢系一个好纯洁嘅女仔，喺个戏度咧，佢根本已经系一个处女嚟嘅添。 基本上你可以叫佢纯洁啦，其实佢真系太天真太傻批嚟。 咁你未做过性行为嘅人，你真系又唔知咩嚟，又唔瓜佢嘅。即系喺当大家男人都仲系一个青头仔嘅时候，系咪先？你同一个妓女发生性行为，个妓女都当你吓点啊 B B， 即系真系 B B 啊！等老娘教你咩嗰啲咧，你明白啊？咁都有呢啲，我哋又唔怪得佢嘅。咁啊，年轻人总之经历过呢啲阶段嘅。咁但系就话佢一个警世嘅信号咯，就系话你玩还玩，未必翻好转头。咁啊，同埋所以啲人唔系咁有共鸣，就系话其实即系睇书嗰个一下，因为睇哇。有个男人咁样咁挑逗我，梗系弊啫！我好纯洁，我仲系处理，哇，更加败。 系败自己系纯洁， 因为你可以 reset 啊，即系可能睇嘅人已经系师奶啦，可能系同阿作者差唔多。 系 啊，又或者系啲真系未发生过性行为嘅女性咧，你唔知嗰啲读者啊，我话 系， 又或者系唔系 还翻自己一个 系啦，发生性行为嘅 梦啊， 普通女仔，但系如果我当日。 真系咁，都系一个柱嘅时候，我会点咧？呢啲系遐想，点解？哇，正、啊！ 即系其实系重拾翻自己仲系小女孩嘅时候嘅嗰个情怀啊！ 即系嗰两个字啫，韩式 formula 嚟嘅， 系 即系总之啲嘢，你觉得哇，佢好正嘅、啊，即系咁咧，就一定系韩式嘢嚟嘅，明白啊？即系边会有一个总裁会中意你咁普通嘅女仔啊？系咪先？ 啊！ 只会出现喺韩国， 其实真系真系真系好韩剧噶，成个成个 setting， 其实韩剧嚟噶，系啊系啊。 啊， 咁啊有呢种啦，咁啊仲有一种诶，嗱、呢个就解释咗啦。 啊， 头先系咪未讲到去 D 啊？ 讲诶诶，轻轻拉过下啦，个 discipline。 啊，而家深入啲讲啦，咁 discipline 里面，等我讲到 SM 咧，通常真系喺啲。买晒成啲道具好贵啊，着晒衫啊、被啊， 系系系， 有蜡烛啊， 有 鞭 啊， 有 手扣 啊，又整埋晒啲咩 头套啊 ，X 架又吹气啊，哇！你讲到即系 有 Y 架啊嘛 ，Y 架冇啊， 有 X 架会有啲咯，因 为 X 架多啲 咁啦，仲要好似 X 架可以识转啊嗰啲啊，人龙又有啊，哇！你讲到咧，哇！呢啲真系。即系咧， 真系千奇百怪， 真系有钱人先玩得起嘅。 系咁多道具， 咁其实系唔系咧？又唔系嗰种平价 S M， 叶子王介绍俾你哋推介下，唔使道具噶。因为咧 S M 嘅精髓唔系道具， 系咩咧？ 就等于摄影都系，摄影嘅精髓唔系啲器材， 唔系相机， 唔系相机，系你对光嘅嗰个认识同埋个构图啊，系咪先？ 好违心喎呢件事， 系咪先就系咁？杨凡都系个摄影师嚟。原来出个影集先拍电影嘅，其实我几中意杨凡嘅， 系攞景啊， 个意境啦。OK， 咁讲翻正经嘢啦，我就话点解 S M 话其实都唔使钱嘅游戏咧？ 系， 其实 S M 咧就并唔系话靠啲道具去施虐俾对方到咗反咁简单，中间有个 discipline， 即系个调教，调教先一个重点。 系， 咁所以话其实调教可以唔使不费一分一毫噶， 啱吗？ 或者有些人都根本不牵涉性交，嗱呢个又要讲清楚啲，啲人成日觉得 S M 系变态 啊，系同 sex 系有关系嘅， 唔可以话系冇，但系未必一定要有， 即系唔系主打咯，我只 因为就算啦吓、你去俾钱去做嗰啲 S M 服务，即系譬如话有个女仔或者个男仔啦喺度做 S 或者做 M 对你咁吓、要收钱噶系咪？ 系， 咁严格上嚟讲，有啲唔系妓女啊，即系妓男嚟嘅。 啊，系咩咧？ 唔做性行为，即系唔会同你有性行为， 即系卖艺不卖身噶、哦。 系啊， 咁兼卖艺噶，佢系 可能滴完你，鞭完你，可能算拜拜收钱。 啊， 冇吉嗰下。 啊 ，OK。咁又讲调教咩事咧？咁有啲调教咧就系、是、都系 S M 嘅一种，但系你觉得系冇嗰啲道具。 啊， 譬如咪咧譬如话公开示众啦。 系、 你知咩叫公开示众啊？ 即系裸，即系露体公，即系写落嗰只叫 露体狂， 即系嗰类咯。 嗱露体狂系自己露自己噶咪，即系喂你睇下我咁样，哇好核咩，即系好变态啊！哇你越惊佢越开心，我唔知点解啦，嗰啲噶嘛。 系 嗰个唔系 S M 嚟嘅，唔系 S M。咁 S M 系咩咧？咁公众 人哋逼你示众咯。 咁公众调教咩？其实外国有一套唔系日本，通常日本有一套片，我唔记得系叫咩嚟嘅嗰啲。就係話咧，譬如有啲遙控調教啦， 係 就類似公開調教嘅一種嚟嘅，就係咩咧？就係話，譬如話，我要叫一個，譬如我係 S， 有個 M 咁樣啦嚇，係，譬如我要定時定候咧，就叫佢喺，譬如一定要人多，唔人多冇意思喎，或者有啲 咁梗係人多梗係冇意思， 明明好正正經經著衫，未必做得好暴露，未必做好性感， 啊， 但係冇你除咗佢。咁佢好驚，驚人見到噶嘛？咁咧，但其實 high 嘅咧，唔係嗰個 S 喎， 係個 M， 係個 M 嚟嘅喎。即係大家可能有一種咁嘅誤解，就係話你覺得 SM 咧，梗係 S 個好爽啦。但其實有人分析過，佢話真正咧，你覺得爽嗰個咧係個 M 嚟嘅。咁因為點解？你覺得點解？ 點解啊？ 點解？點解 M 我解釋呢件事？ 其實同懶人包有關係。 有咩关 系 ？S 系做嗰个就，即系 S 系做嗰、那个 ，S 系发号司令嗰、那个， 唔系佢都要做噶，又要绑，又要滴，又要鞭，你估佢得闲 啊？ 嗰啲佢要做噶，咁咧，我衰啲讲句啦吓 ，M 咯，即系坐喺度唔使做就喺度哇痛啊嘛，但系佢爽过系佢，你明白？即系啲人估到系真正享受嗰个咧，多啲嗰个咧， 是真的 M 嚟嘅， 系受体咯嗰、那个 受体，因为受啊嘛，你啲感受是外来俾你噶嘛，你做 S 嗰个系将啲感受俾人啊嘛，咁当然你自己、 啊、可唔可以咁睇咧 ？S 系在于将自己嘅嘢抒发出去， 啱啊啱啊，啊 然之后 M 咧就系、是、接收咗人哋嘅嘢， 啱啊。 系啦，所以其实两个 好简单一句 啫， 好简单一句啫，好简单啫。吓，有人整嘢俾你食开心啲啊，定你整嘢俾人食开心啲啊？讲完唔使答噶，系咪先？当然你做厨师嗰度啊，最好有人煮嘢俾我食啦，系咪先？ 咁唔系嘅，煮嘢俾人食都开心嘅。 但系你都捅我噶，点你只食翻？咁所以明白，人哋已经食咗啦，你明白？所以嗰个问题就 系 呢度咯。 系 啦。 所以都有啲即所謂被虐狂， 啱啊啱啊，嗱，所以就係一個 discipline 啦，公開調教啦，公眾調教啦， 公眾調教。 哇，佢覺得好恥辱啊，佢覺得成日驚俾人睇到啊， 係啊，死咯，俾人睇到啊， 佢越驚俾人睇咧，即係佢同一時間好矛盾噶，佢想哇好害羞，你睇佢個樣嗰啲，我唔知叫咩高潮眼啊咩嗰啲，好驚啊咩嗰啲，佢同一時間佢好開心噶喎，佢又唔想你唔好去嗰啲地方得唔得啊？但同一時間你話。你快啲推我去，快啲逼我去啦！即系明白， 系唔系呢 个矛盾嘅事？ 嗱，我呢个我又明嘅，即系小弟都好多 friend 公开调教。 啊，小弟好多 friend 咧都系中意去睇鬼片嘅。 系， 但系你问佢，你睇鬼片你唔惊嘅咩？佢话我好惊噶。我其实睇鬼片一去到嗰啲场口我就遮噶啦。 所以你 谂 下 咧，咁你又要去？系啊。 所以点解你谂下咁多嗰啲SM 道具有啲叫遥控震弹啊？ 系。 点解要遥控？点解要设计遥控？点解设计 WiFi 呢个咁 WiFi 唔需要设定？点解咧？你问点解？ 因为唔系俾自己用， 唔系因为你唔知道几时会震啊嘛， 啊即系唔系即控制嗰个 唔系你 嘛， 然后你睇到佢，你特登系拣啲咧，佢话买紧汉堡包嘅时候啊，翻紧工嘅时候，打紧电话嘅时候，同阿妈嗰阵时候震咧，你觉得佢好似要掩饰啊，佢又唔想俾人知道啊，但系同一时间佢觉得好爽，嗰个咁嘅样咧，其实俾 S 人一睇觉得哇，佢又系好爽喎， 嗱呢个又系我觉得呢个。嗱，我唔知点睇啊，但系在我嚟讲，因为我唔系一个 S 控嚟噶嘛。 你唔知噶，嗱，人口极端唔系 S 就系 M 嘅啫， 啊， 系睇你咩嘅啫。 我谂我有轻微 M 咯， 唔系你够 OK 微 M 咯。咁啊，我觉得 我明啊，下次我会知道点做噶。 我觉得睇人出丑嗰下嘢，即系睇人扑街就爽咧，呢个应该系大部分嘅人都会有嘅， 系 即系。大部分的人都傾向看人哋難受，自己就好爽嘅呢一個心態。但係你話係咪去到我令人難受，我自己好爽？呢、這個呢兩個，呢兩呢度係 佢嘅快樂唔係要令人哋難受啊！ 嚇， 佢快樂嘅意思就係話係因為我嘅動作係我嘅意念， 係 而佢會真係會服從 有反應 呢樣嘢，而令到佢有生理嘅快感嗱，其實係。两件事是不关事的，即我可以在 上面答 我可以在对于朋友或者对于一个事业上有这个权力控，我要做大佬，我要做老细，我要做最高的那个，我是要总之你跟我行，但是你没你跟我行之后他自己很爽的，你不会的，但有些人会的，即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你都解释不到为什么这些为什么譬如说痛，譬如说另外一个 M 他扎到很辛苦，或者施于鞭打或者滴蜡，两条痛 ，OK， 痛还痛， <Yeah. S 1> 痛点会令到你有生理上的快感嗱？呢、這个嘢解释唔到嘅，即其实大家都将几样唔同嘢拉埋一齐，而导致到咩？我而家已经唔需要性交，我已经唔需要性正常嘅爱情关系，就有啲隔离 咁啊。 我唔需要正常嘅 感情 关系，爱情唔需要，我中意呢啲嘢咧就得噶啦， 得噶啦。我要揾一個， 你先覺得變態咯，即喺我哋一般人眼中覺得變態物就係咁咁解咯，係咪先？你唔會食嘢覺得你好 high 噶嘛？你唔會我唔會咁打你五十拳，哇好爽啊咁噶嘛？係咪先？但佢哋會噶喎。 OK。 而你諗下嗱，你扮狗叫啊，呜呜啊，嗱我叫去邊去邊啊，我掉啲嘢執翻嚟。OK， 就算你做咗之後，點解你會覺得爽咧？就呢個就係佢哋入面 SM 裏面啲好深層嘅一啲。心理关系， 即系点讲咧？ 同埋有啲主仆关系，即系譬如你跟咗呢个主人咧。 但系而家讲紧 S M 嗰只爽，唔系 一般嗰只啊，我 系性欲， 我很快乐，而系佢系得到一个生理嘅， 即系可以替代咗性交嘅快感，系替代咗。 O、okay. K， 即系有啲系会到最后系会射 精，即系我叫你行，我叫你行，你行，我会扯嘅。 系啊，唔系，对于男仔嚟讲，可能做到 S M 最后，可能佢会射精，而女性可能有性高潮啊，即系你绑下绑下佢，就性高潮啊，佢就湿啊喷啊，即系你。 How come？ 即系呢个就一个外行人永远明白唔到件事 ，outsiders 就永远系 系啦， 系系唔理解究竟中间究竟发生紧咩事。 所以个 discipline 系其实系 BDSM 里面最重要嗰个字咯， 调教 所有嘢都牵涉到 discipline。因为如果你冇 discipline 嘅话，其实成件事唔 work 噶。 系 咁，同埋点解会有隔离里面会有讲嗰、那个contract？ 你觉得咁可笑嘅一件事啊？ 点解咧？ 咁所以大家都有，其实应该咁讲，真正嘅 SM partner 吓，佢哋嘅感情系会比任何嘅一段感情更加稳固。友情又好，爱情又好，奸情又好，乱伦情又好，即系呢啲系，因为佢已经隔离咗一阵，即系等于调翻转啦。你同啲普通人， 系， 总之你同你嘅好朋友， 系， 同一啲你同你嘅情人，系，你对呢三种人系会唔同嘅亲密程度噶嘛？系咪？ 系啊。 再而家加多个啦，就系你嘅 S M partner。嗱，嗰個就真係你最深入、 最緊密嘅 啦，係啦，係啦，即係你咩嘢， okay. 你咩喜好，你咩嘢佢都知道。咁你同佢咪其實好牢固，所以點解你睇翻 SM 咧，其實應該咁樣講啊嚇，有做一個鹹網嘅一個 statistic 啊。 OK， 你鹹網都有 statistic。 有，佢話咩國家嘅人睇啲咩鹹片像，即係喂。咩国家嘅 server 一个 link 啊 ，link 佢嗰阵 嗰啲 category 最多咧， 从而推演到嗰个国家或者嗰个地区中意啲咩口味啊，即系好笑。 OK， 有赚咗嗰样嘢，咁咧你估下边个国家中意 SM 嘅最多？ 边个国家 或者边个地区啊？ 中国 错， 冇理由日本啩？ 偏高，但系都唔系最多。 最多、哦、 最先进、最人性发展最好嘅国家系啲咩？ 美国、 北欧。系啊，即系你睇唔出嗰啲表面上好似而家家私嗰啲咧，夜晚全部 S M 噶。 O K， 即系你而家家私系应该要加呢嗰啲 S M 道具部啦。 而家 S M 啊嘛， 而家 S M 啦， 而家 S M O K 喎。 O K， 咁点解发生啲咁嘅事咧？ 吓， 即系话其实点解？啊、肥师奶啊，会玩 SM 啊，大佬身材又唔系好，着啲咩皮褛？你 Catwoman 点解会咁引诱？点解 Poison Ivy 咁引？喂，大佬，点解矮子咁？喂，大佬入 佢个 shape 靓啊！大佬嗰、那个隔离个作者咁样玩 SM， 你觉得哇咩嚟噶？ 薛家燕着皮褛啊， 不倒翁 SM 啊，你扎极佢都系咁嘅啫。咁点解咧？问题就系话问题唔系个样啊，问题唔系佢玩啲咩？是他跟他的丈夫或他的男朋友那个关系，你搞完这件事之后，其实你是个感情会更加牢固的。 牢固。 牢固。即是你想想咁又啱的。 为什么呢？ 即是你识了你这么多年，是闷闷地激情已过。那是不是要自造激情先？咁有啲咩激烈得过呢啲啊？嗱，我真系噏唔出啦。我谂即系最好玩嘅应该都系呢一尾噶啦，我觉得系咪先？你唔会再扮色胆闷噶啦，系咪 ？OK， 你唔会再扮思念甜噶啦，系咪？ 咁有啲人系中意呢啲 cosplay 嘢噶嘛？ 而家唔系讲紧 cosplay， 即系讲紧 SM。 系我知，我知。 唔系咁 cosplay 都有个嗰、那个。metal 佬即系大只佬扮 Sailor Moon 红咗添， 系 即系我觉得讲到 SM 呢度其实系唔系话大家想象中咁变态咯，即系只要你学我 Part One 讲咧， 系 How to plan your exotic fantasy 嘅话咧，可以成为你夫妻更加牢固嘅一个黏着剂嚟嘅喎， 啊 系噶，其实系噶系噶，咁啊同一时间你耍不慎嘅话咧，你扬开你自己嘅癖好咧。又会成为你呢、這个职场致死嘅一个，即系喺个感情关度职场致死嘅一件 职场致死， 所以大家唔好乱用， 即系你本身一个女仔，识个男仔咧， 唔怪得知你嗰本 How to Plan Your Exotic Fantasy 系可以咁厚啦， 系啦， 因为真系要好小心个睇嚟。 即系好多嘢讲先啦，我哋讲咗 三节， 其实系讲得好皮毛嘅咋。如果大家想我讲多啲，我希望有一集可以讲， 即系可以外传讲多啲。 唔知道啊，出网罪咯。 OK， 你会唔会直播你即场玩？ 可以用 figure 代替。 OK， 咁咧，因为你谂下啦，如果譬如你识咗佢，即系我唔好讲，识嗰啲女仔，我谂你唔会蠢到啊，识咗几次女仔就会同你讲，喂，不如玩一声会走啊。不过我谂你就算识咗你嘅女朋友几年啊， 都未必够胆。 咁呢 个 咪就系话 SM 其实系一个人同人之间更加深层次嘅嗰个关系啊， 即 系你会唔会将你自己嘅身体同埋你嘅心灵？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咁托付俾你嘅另一半，嗱呢个讲信任嚟嘅喎。 唔系即系咁讲，应该修改少少你嗰个句子嘅结构。如果双方面都可以接受到呢样嘢嘅话，就证明你哋嘅关系已经深到或者牢，即系已经巩固到去一个地步啊！ 即系变成鱼啦， 呢个系一个关系嘅象征嚟噶。 系啊系啊，系苏眉嚟噶啦， 苏眉 即系你揾条鱼 本来系石 斑咧，系啦，当苏眉变成 SM， 就系你爱情嘅坟墓结婚啦， 苏眉 系啦。 Okay. 咁可能我婚纱入面有震弹啊，其实佢一路讲我愿意一路好正经，成入边震紧 high 紧，即系呢啲你觉得开始重口啦，系咪？ 白色嘅皮 咩？白色皮咁当然有白色绳啊，有白色震弹啊，大部分嘅嘢啦。 S M 婚礼 啊 ，S M 婚礼啦。咁即系我咧讲到呢一度嘅话，其实系你咪觉得呢个世界其实系好丰富同埋好深入嘅咧？ 即系。发掘咧呢个世界另外一个， 同埋好多嘢学 嘅面向啊， 好多嘢学噶，同埋又点翻转啊？我唔系话踩，系咪觉得格雷的五十度阴影好皮毛啊？佢所谓嘅 SM， 所以佢系 Fifty Shades of Grey 啦，唔系 Dark Grey 啦。 佢第二集系 Darker 咯，限量版黑色朱古力喎， 系 Very Dark Dark Grey。 咁我头先讲好皮毛，咁讲少少啲 SM 嘢啦。其实我都觉得可惜的，即是个尺度，即是格雷那个作品，那个尺度或者他形容的东西未够深入，即是这些只可以给什么呢？不好意思啊，不是玩 SM 的人看的 SM 的，就不是给那些我已经很熟 SM 或者重口味的人 轻口的 SM 的， 很轻口的，即是他，即是有人讲过哪几下就说 SM， 这些呢啲系情趣内，唔好情趣，呢啲系女性内衣店玩嘅嘢嚟，佢哋会教你嘅。因为你喺外国嗰啲女性内衣店咧，男人有福。你知唔知喺外国嘅女性内衣店咧，嗰啲咁嘅女 sales 咧，系着晒差唔多嗰啲半情趣式嘅内衣喺个铺头入面做 sales 嘅。啊 ，OK 喎。 正噶， 吓有咩好得过即场话俾你听嗰件嘢系点？ 系啦， 即 系 当然你要， 当然你唔会揾嗰个 fifty， 你唔会揾隔篱个 作者，你唔会啊 Erica 去， 你唔会 揾 薛家燕做嘅， 系， 而且你揾米雪啊，即系嗰个年纪嘅人啊，你都唔会揾薛家燕嘅，都最好揾范冰冰啦， 或者周秀娜都 OK。 sorry 唔系范冰冰，错，对，错， 李冰冰 系李冰冰，乜我系其实系中意李冰冰， 系 Ada 系。即系你谂下，即系如果俾薛家燕做咧，就变咗个咩磁力共振嚟嘅。但系咧，外国系咁，即系其实你谂下，当内衣店嘅 sales 系着内衣嘅时候，你嗰啲边几下其实真系唔系咩一回事嚟嘅。 咁你始终个土地文化都唔同嘅。 佢美国拍嘅， 唔系即系 mean 你讲将香港同美国比， 唔系我讲紧嗰个。电影制作或者个作品，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即如果平心而论啦吓，即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经典，系应该再夸张啲。你谂下，就算花与蛇嘅时候讲，花与蛇其实都系啲情色片嚟噶嘛，阿陈本彩姐做嘅一个情色电影啦。如果冇记错咧，就系通常啲咁噶，我老公是一个社长嚟嘅。生意失败唔够钱还，就攞咗佢老婆去还。讲完，咁嗰个写咗又系好呢味嘅，又讲完，明啦。 咁跟住 咁你睇啦。 咁但系成件事觉得 OK 咁，即系有啲咁荒诞嘅剧情。 咁你而家你而家隔雷都荒诞啦，即系对于一个 有佢荒诞，唔系 一个现实啲嘅人嚟咁睇，都荒诞噶。吓你咩新鲜萝卜皮？佢要玩大把靓过你、好过你嘅人去同佢玩啦。佢无端端又会睇中你咩啊？贪你嚿唇，哈哈。 同埋佢嘅调教又真系唔系话好调教咯。 啊，精神上我觉得争啲啦， 即系冇我头先讲嗰啲咁深入啊。 咁啊，你睇翻佢嗰啲长口咧，其实都略嫌，即系我唔系一个重口嘅人。O K， 系一个重口人，你唔系？ 我唔系一个重口嘅人，我都略嫌佢系轻口嘅。 系咯，就系呢样嘢咯。 系啦，即系变咗你调教嗰个份量唔够高啊！你话 你睇下， 说服唔到我，佢系会变咗咁样样咯。 譬如另外一啲重口片啊，譬如话Secretary 系秘书 嗰、那个你讲个港产片个译名， 风流老细俏秘书，唔系老板俏秘书。 咁嗰个女主角系边个做咧？就系、是Christopher Nolan 入面嗰嘅 Batman 嗰个 女朋友，那个演员做嘅， 系 样又唔好靓，身材 OK 嘅嗰、那个啦。咁你觉得佢喺 Secretary 其实一套电影都系讲呢啲嘅啫。有个女人就廿零岁咁啦，又想揾份工咪揾到个秘书咯。 正常啦。 咁啊，点知个老板又系中意好呢味嘅。咁、那个女仔又唔知点解咧，话我唔拒绝啦。咁啊喺个办公室里度做啲 SM 嘢，嗱，我觉得嗰啲啦。在畫面上冇乜性交場面嘅， 係冇乜肉場面。 但你講 SM feel 咧，其實我覺得 Secretary 呢套電影係比格雷更加 SM， 係因為佢有一種意識上 SM， 即係 discipline 啊，即係佢喺個 office 裡面真係十字架，即係佢有個十字扣啦。十二扣啦，咁坐喺度啦，咁又抹等隻手喐唔到啊嘛，咁啊遞嘢俾老細用口個擔住佢啊，即係呢啲嘅， 佢係精神上調教咯。 其實你覺得冇乜特別嘢，又唔關，又冇裸露上，但係你覺得，哇喺辦公室做啲咁嘅嘢，哇咁啊意識上你覺得，咁呢啲我覺得反而係盜肉啲啊。其實 BDSM 其實真係唔係話真係要色情嘅。 系纯即真系好讲你嗰个上下把嘅呢一件事咯， 系咯系咯系咯。咁啊，我觉得呢啲片系唔嫌少嘅，都可以睇到一啲作为一个重口味嘅人。 O K， 咁啊，咁你放心，佢仲有第三集。不过我相信佢第三集会更加 mild 咯。 其实我啊建议大家，如果大家真系好中意呢啲 S M 重口味嘅，应该上网 search 下有更加。多嘅， 更加 书籍 到位啊， 系啊系啊， 到位啲。 好啦，咁今日其实我都病紧啊，咳紧啊，咁今日就 开始口齿唔伶俐啦，你 开始唔伶俐啊，即系咁上下啦，同埋我 S M 肉都兴起讲下 啊。不过，趁入 第一次咧录到跳 feels， 要用啲紧急，好似嗰啲求生，而家系香港求生战， 好惊啊！ 我哋要用呢个后备电源啦、啊。手提灯啊，嚟呢个， 其实我只手拎住， 录埋最后佢，录埋最后嘅十几秒啊，咁真系惨啊！点解今日录到跳 feels 噶？ 因为我哋都有五十度阴影啦，睇嚟。 我今日重口到，连啲电都唔放过我。系咁啊，今日就咁完咗佢，因为都跳 feels 啦，我哋都 back up 啦。 系啦， 咁就下个星期有啲更加得意嘅节目同大家倾，咁希望大家中意呢个我哋今日嘅 BDSM 嘅节目啦。 好， 咁啊，中意玩嘅话就大家去买嘢啦。下集见，拜拜。